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。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生日的祝贺由陈玛丽、邓小珠所带来的女生二重唱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经典走四方，感谢您的关注。在这次节目里，为您安排中国当代作曲家徐东蔚的作品特辑。徐东蔚是广东五花人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。徐东蔚长期从事音乐创作以及群众音乐的演出、组织、指导和研究工作。在他的音乐生涯里，创作了大量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音乐作品，并多次在全国性、全省性的比赛中获奖。接下来请欣赏陈瓦丽所演唱的《沙窑妹》，陈前演唱的《我是客家人》，唐彪演唱的《中华大家园》。 沙窑妹，多喝小水。 自私的声音，你笑得多清脆，有家自信出好的就是啥妖美，什么样的时装都还穿，什么样的歌儿他都会，啥妖美说那还羞他不知送给谁，啥妖美说那还羞他不知送给谁。 心酸，漂泊天涯为创业，四海为家修山川，山转水转心不转。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。眼睛望开来，全撇双手苦拼，风起浮云走万里，数到千丈不离根，天边地边心难辨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。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中华大家园由唐彪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经典走四方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。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带来中国当代作曲家徐东蔚的作品特辑。徐东蔚在20多年的创作生涯当中，曾先后出版《徐东蔚歌曲选》《祖国我的太阳》《徐东蔚歌曲选》以及歌曲作品专辑盒带、CD、深圳香港、南国风情、我的梦在飘雪的地方等等。曾经在北京举办徐东蔚作品音乐会获得成功。接下来请欣赏由宁玲、皮小彩、男女生二重唱《南海的月亮》，这些歌曲都是我们从徐东蔚所创作的歌曲当中精选出来的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早上七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，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，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。下午两点传来好消息，

的情歌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。不回家乡，那条海路飞舞的小河旁，爱过我也是爱过的姑娘，我的无奈谁会知道，她的柔情依然在我心中荡。唱了又唱，留下一首无奈的情歌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。 开大门，开来嘿 变，收听方式也不会改变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大亚湾之梦由黄宏英所演唱，下面请继续欣赏由徐东卫所创作的作品，请听黄宏英所演唱的《东江谣》，宁玲、皮小彩男女生二重唱《爱我中华》和黄宏英所演唱的《海蛙谣》。 水的山岗，空中回响时代的足音，田野飘来醉人的芳香。美丽的东江，我可爱 在幸福里微笑，小伙迸发出无穷的力量。 听冰雪世界， 海娃谣由黄红英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经典走四方为您带来的是中国当代作曲家徐东蔚的作品特辑，编辑葛剑锋，主持人麒麟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和您再会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